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4集，全都满分，顺手黑系统。 嗯，笔给你。 江院长把手中的笔递给秦闪，秦闪接过笔看了一眼，拉开凳子坐好，没有立马写，只是低头翻了翻这四张卷子，都是大一的专业课。从大学物理一直到计算机程序，看到最后一张计算机程序的试卷，秦冉的手顿了一下。 当然，这最后一张试卷对没有学过的人来说摸不着头脑。 周颖看出来秦冉的迟疑，他当时只是找大一的辅导员要挂科最多的试卷。 所以说大一的课程并不是你。 不是。秦冉抬了抬手，指尖敲着笔，认真地说道，这最后一张试卷需要上机操作，里面有程序。江院长拿着茶杯笑眯眯地站在一边，好脾气地开口， 用我的电脑，用我的。 秦冉点点头谢过，好。这种需要上机操作的试卷，每年进大考试的时候都会专门开辟出来考试机房，大部分都是做了一半的系统程序，剩下的给考生完成。随便用一台电脑，连题目的半程序都没有的，怎么做？周颖站在一边，本来想跟秦冉说可以去机房操作，但看到秦冉这么干脆利落地说好，他忽然就憋下来，也不提醒了，老神在在地捧着茶杯，哼，让你小看自动化。一边的秦汉秋看得胆战心惊，再三追问程木有没有事，倒是秦玲淡定地坐在程俊身侧玩手机上的游戏。程木安慰了一句秦汉秋，就低头看秦玲手机上的游戏，一个跳格子的游戏，方方正正的，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程木觉得适合他，就低声问他， 啊，你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在哪里下载啊？ 秦玲面无表情地看了程木一眼，顿了顿，又把目光放在他手上的蕾丝伞上，不知道用什么语气开口道， 下载不到，姐姐写的程序。 哦。 程木抹了一把脸，又转回了头。两人声音小，秦汉秋听不到他们的对话，只是低头看了看秦玲，他怎么就不担心他姐姐呢？来京城的时候最开心的不就是秦玲吗？秦冉写的时候，周颖江院长就在一边跟程俊聊天。秦冉是按照卷子的顺序来写的，最开始写的是大学物理，大一的内容还不是那么特别深奥，但出题人确实挺刁钻的，哪个学生没有认真听课认真研究这门学问，很容易掉坑。秦冉看过陆之行的书，写得挺流畅的。大学试卷跟高中不一样，试卷的题目没有高中那么多，只是四个大题占分比例高。秦冉做完大学物理也就半个小时。电力系统工程跟智能控制没有大学物理那么刁钻，尤其电力系统，大片的电力图一看就知道。两张卷子做完也不过40分钟。一个小时多一点，他把三张卷子写完了，就打开桌子上的电脑。江院长，借用一下你的电脑。江院长有些愣。 你三张卷子写完了？ 这才多久啊？秦冉眯着眼睛，先输入了一串代码，分析电脑数据。闻言，嗯了一声，就开始在计算机上操作。江院长电脑上只有办公软件，他直接打开编辑器，电脑上没有题目，他就按照题目上的提示弄了一个半成型的程序。这边周颖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走到秦冉这边，拿过来他的三张卷子，一看全都写满了。他没有时间研究题目，直接找上一届大一的辅导员要答案。上一届的辅导员头疼得要命，好不容易拿到了试卷，又要开始在数据库翻找答案，但没有两分钟他就发给了周颖。周颖坐好，把手机放到一边， 没有拿笔，就对照着答案跟试卷看。他表情很淡定，看着看着，本来淡定的脸渐渐崩裂，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变了，他渐渐坐直了身体。江院长观察到周颖的态度，不由看了他一眼。 周博士。 周博士没有理会他，并迅速拿起了下面一张试卷，几乎眼也不眨地对照着答案看，整个人就变得十分严肃，又迅速从严肃又变成了目瞪口呆。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又连续对照了三张试卷。周博士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拿起手机给辅导员发过去一句话： 你确定你拿的是挂科最多的试卷？ 手机那头的辅导员很年轻，是周博士之前的徒弟，还以为自己犯什么错了，战战兢兢地回了一句： 是啊。您是对题目的难度不满意吗？啊，那我今天跟各位任课老师说一下，加大考试难度。 周颖拿起大学物理看了一遍，只看了最后几道大题，确实不是什么浅显的题目，出题的老师很认真地在给考生挖坑。京大不说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，但每一个放在人群中也是出类拔萃的，能让他们挂科的试卷难度不会低。可周颖好半晌都没有动作，他只是张了张嘴，然后再度看了一遍秦冉的答卷。他没有错一道题，让他都怀疑秦冉是不是什么时候偷了京大期末考试的答案了。想起了秦冉学第二专业的话，周颖默默转头看向秦冉的方向，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下，至少还有计算机。这四门课中，秦冉最擅长的就是计算机程序。大一学的程序基本上都是给新生入门的，对秦冉来说就是手速问题。周颖询问答案，对照答案也用了将近20分钟。秦冉已经把试卷完整的在电脑上还原了，还做出来了。随手把鼠标放到一边，他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看向周颖。周博士，我做完了。周颖一愣。 程序也做完了？ 嗯。秦冉颔首，他伸手拉开凳子往旁边走了一步，让周颖过来看。周颖放下试卷跟手机，走到秦冉这边一看，一眼就看到完整的答卷系统。都是有办公室的人，周颖怎么可能不知道办公室是没有这些系统的？看到这一幕，他沉默了一下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也没有想到秦冉竟然连计算机程序都会，最重要的是看起来这还不是一般的会。周颖表情莫测，秦冉靠着桌子双手环胸挑眉，想了想侧眸开口：这样吧，你觉得还不够，把其他门课都给我。 不。 周颖突然清醒了。 够了，完全够了，你不用再做其他试卷。 他神色严肃地看向秦冉。 你要学核工程专业是吧？好，可以，这个课程我给你批，开学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拿报告，但是自动化专业的一系列活动你要参加。 这个自然。秦冉挺懒散地笑了笑。 你走吧。 周颖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摆了摆手。 记得过几天准时来学校报到。 程俊见事了了，这才放下手中的杯子，起身礼貌地跟江院长告别。 啊，那您忙，我们就先走了。 江院长不知道周颖怎么就突然变了态度，不过猜想秦冉可能考得不错。他站起来等秦冉跟程俊等人离开了，这才往自己的办公桌边走，一边走一边询问周颖： 怎么回事？他考得怎么样？ 电脑页面还打开着，正是计算机程序的页面。江院长是隶属物理系的，没有学过程序，他看了一眼。 计算机程序也做完了，我等会儿让计算机系的老师看看。 物理学院没有计算机老师，大部分任课的计算机老师都是计算机系的教授，所以江院长才 才有这么一说。周颖站在原地，本来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听到江院长的话，他突然清醒，反应特别大。 别，不要发给他们看。 江院长被他吓了一跳，手中的杯子差点掉下来。他问，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周颖一言难尽地看向江院长。 您不知道您的电脑上是没有考试系统的吗？ 江院长点头，这个他自然是知道的。 那您没有发现他把教务处电脑上的考试系统挪到你的电脑上来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